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美国留学的话题。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美国留学方面的专家，来自城西留学工作室的负责人张博老师，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张老师呢从事这个美国留学方面的工作呢有10多年了，也是就这个留学美国这个阶段的一些内容哈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申请美国的同学已经拿到了一些录取的通知哈，甚至不止一个的录取通知哈。 对，是这样，因为这个节点呢其实是很多学生可能会面临一些纠结问题的时刻，或者说面临再次选择学校的时刻。如果我们说当时申请阶段学生申了很多的学校，其实那个阶段还叫被学校选择阶段，但是这个阶段随着录取逐渐的明朗，那基本上学生会面临一个最终的选择，或者说最终我要就读哪一所学校。那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还会有部分美国的无论是本科的院校或者说是研究生的院校的一些专业还没有放出来最后的录取决定但是呢也建议学生把目前已经攥到手里的这些录取至少要占到一个目前这里面相对最心仪的结果，然后同时可以再等着这些我可能更想去但是还没有出的结果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大概还可以持续一个月左右就是可以等到大概5月中旬5月下旬，我觉得都可以。 那已经录取的这些学校发了通知书的那同学们在这个阶段是可以做些什么呢？ 所有的学校呢就是通知录取之后都一定会告诉学生他下来接下来需要安排的事情，比如说学校一般会给学生一个答复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要愿意接受我们的录取并且同意到校的话，你需要在什么日期之前，有很多学校会要求交一个我们管叫学费押金或者叫占位费，所以这个时间一定不能错过 其实很多同学我也看到周围有的同学拿到了通知书之后说我确实手里这个也还不错也还行，但是呢总想着更好的，直到更好的一个给了他具体的答复哪怕是不可以 所以说对基本上还是会等出来这个明朗的这个状态嘛，或者说所有学校全部明朗的这个状态，最终被选都齐全的情况下，然后再做出最终的决定。因此我们说在等其他没有出来结果的学校呢，这个也不是干等，还是需要做一些努力的工作比如跟学校的招办或者录取委员会或者说系主任或者说系里的小秘去进行邮件或者说电话的沟通，去问一下现在目前我所有的申请的材料的审核进度，包括有很多学生可能这个阶段也会补充一些在投递申请的时候还没有体现的一些经历，但是这个阶段会更新的一些新的经历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作为去跟进录取状态的一个说辞和理由 这个是同学们可以主动去做的一方面哈。另外学校在这个阶段也会有附加的增加的面试这个环节吧，有的 相对来说研究生阶段不是特别多我们说美高美本可能会有一些学校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说在争取的时候还是可以主动跟对方去提一下如果考虑或者说能够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的话我当然要争取这个面试因为一旦争取对方并且同意的话其实这个面试如果处理得好对于录取的这个机会也会增大很多 那如果是在我们这个等待的时候可能有的同学像您提到的说去交一个占位费或者是说去确认我要去读这所学校那他同时还想再等待其他学校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做法大家会怎么做呢？还是说我先把这个占上再说？ 如果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先占上一个因为我们通常说美国的申请呢肯定很多的这个学生或者在座听众都听到过，我们说通常说会有一个415协议415协议其实核心的两点就是说所有的美国大学要对于今年秋季的申请者在4月15号之前一定要给申请者一个录取的决定，无论是录还是拒 啊。 嗯。 然后呢，在4月15号接到这些录取决定的学生呢，必须要在4月15号之前做出一个唯一的抉择，要答复学校去或者不去。啊， 嗯嗯， 啊，但是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院校，它未必一定遵守这个415协议，所以会拖过415之后，4月15号之后，可能还会再放录取。那对于学生这一方来说，可能也迫不得已，或者说没办法，那我可能只能先站上一个。那如果后面来了更好的，那可能我先站上的这个就不去了，那会面临损失押金的问题。当然，其实说的直白一点，美国大学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准备，就是每一所学校都会按照近三年近五年这个到校率会超发录取，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些学生不到校，或者说甚至答复我来，或者已经交了押金，但是最后又变卦，对，这样的情况确实会有。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双向选择 的 过程。其实刚您提到的这个415现在是已经过了， 对，但是现在还会有一些还没有出来录取的决定。 那如果是已经做了决定的同学呢，在这个阶段是要开始做准备了吗？还是说他再等一等，彻底的，我已经决定这所学校了，再去做相关的比如说签证啊等等的这个 手续是吧？对，是这样，因为我们说后续的很多工作你要确定最终真实要就读的这个学校之后，很多的手续才可以办。 那也是来得及的。那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大家会从什么阶段、什么时间节点上来开始做后续的准备，会就来得及？ 我觉得基本上就相当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再等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到五月的中下旬，就一定要确定最终要就读的学校，因为后面还会有，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签证啊，比如说你的行前的体检呀，你需要去找宿舍来联系宿舍找房子啊，比如说你需要去订机票找飞友，对吧？然后包括行前可能需要去准备很多的行李啊，然后包括甚至跟对方学校相关的，比如说你需要注册学生系统啊，甚至在入学之前需要做一些系统上的选课啊等等。那这个时间的核心点，其实大部分应该徘徊在五月到七月中间，应该完成这些所有的事情。 也就是说从五月中下旬这个阶段开始动手就可以，然后之前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可以有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在选择学校这个方面，可能很多同学也会是一个很痛苦纠结的过程。其实我周边就有朋友问过我说，哎，我现在其实已经拿到了纽约大学的通知书，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呢我申请的更好的一个学校我还没有拿到，比如说有没有人推荐啊，或者是试图通过别的办法去实现，其实得到好的但是还想要一个更好的。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您应该也看到很多这样的纠结啊。 是的，就是像瑞迪老师您提到的，我觉得就是在学生心里嘛，其实包括家长的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一个心理状态，对吧？但是实际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其实很多我们所中国学生或者说中国的这个家长理解的这个好与不好，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好与不好，或者说是不是学生过去之后所能接触到的更好的这种资源平台和真实的这种收获啊，我觉得这个需要去考虑。但是确实有几方面我觉得可以值得供大家一个参考的建议吧。我觉得一个，如果是对于本科的学生，那我觉得综合要大于专业啊，这个应该没有太多的这个出入。对，因为我们说美国的本科的教育体制呢，它更多的是通识教育，它前两年本身就不细分专业，大部分学校，对，所以它的综合应该会优先于专业去考虑啊，当然也会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说地理位置，包括安全性，对吧？包括它的费用，对，包括如果想留在那边的，比如之后的实习的机会等等，然后包括这 将来的就业前景， 是的，包括这所学校，比如中国学生的比例啊，会不会中国学生很扎堆，对吧？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值得考虑。但是相对于所谓的中国家长衡量这好与不好，我觉得会是综合的。这个声望要大于专业，然后对于研究生或者说硕士及以上的这个学历的申请者或者说即将入学的这些学生们，我觉得需要综合和专业兼顾去考虑。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像纽约大学，那其实纽约大学它不同的专业的申请难度在硕士或者说博士的这个阶段出入会很大，包括它的认可程度和含金量区别也会比较明显。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纽约大学它会有金融相关的专业，它叫全球金融项目，但是并不是开设在它的 但是商学院下面，而是在他的 SPS 学院下面，我们管它叫职业学院。 嗯 啊，所以具体的专业选择需要慎重啊、这个过程中无论学生是委托中介也好，或者自己 DIY 申请也好，一定要自己把握清楚这些和真实的这些细节的问题啊。 您是觉得在研究生阶段可能去看具体的专业的这个强弱是更重要的？ 是这样，就是当然有很多就是会面临着之后回国的问题，综合的声望也会兼顾去考虑，但是专业的问题一定也需要去考虑。 是，我周边有一个小孩呢，他是觉得哎，他的那个同学呢还觉得平常的综合成绩没有他好，但是升到了一所比他更好的学校，但是他会说可能他申到的那个专业在那个学校里比较冷门一点。 是这样。也就是说同样一所学校，由于你选择了不同专业，本身这个录取的难度梯度就差别很大。 所以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这样。所以其实在我们业内看，就是说你研究生去哪所学校了，其实不代表他的含金量怎么样，一定要说去哪所学校的哪个专业了，或者我们通常说去读哪个项目了，这个我们才能判断出来这个学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能力啊，包括条件，包括这个录取的含金量。 您平常在这个工作当中肯定有同学说，老师我得到了这几个学校，我怎么去选择？ 是的。 来请老师来给做一个判断。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当然个体的可能还需要个案去分析，因为每个学生包括每个家庭他出国留学的这个诉求点可能不是特别的一样，对吧？有的学生可能说出去我就是时间越短越好，对吧？因为美国的项目硕士的比如的项目时长其实也不尽相同啊，就是说有一年的，有两年的，有九个月的，有一年半的，对吧？那有的学生可能会说，那我尽快回来，对吧？尽快就业啊。或者有的学生会说，其实我读什么专业不是主要的啊，可能国内的工作其实都已经比较确定了，那可能就是这个学校整体的排名或者国内认可程度整体的声望越好越好。但是有的学生呢，也有不少的学生他会完全要靠自己的这个从头开始这个打拼，对吧？所以那一定会跟专业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几方面的考虑，一个是综合和专业的这个声望或者说排名你怎么去权衡，然后另外就是呢学校首选，我觉得地理位置应该是重要的一项啊，其中地理位置里面安全性又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项，比如说这个学校所在地的城市或者说它的犯罪率它会相对比较高，那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是无论它排名多好可能都不会优先去选。 这也是很多学生实际面临选择的时候 是 自己就会考虑的。 是这样啊。然后呢还可能会考虑到一定的费用问题，因为确实我之前碰到过学生说一听说美国的硕士留学都是五六十万人民币，对吧？但实际他落了一个项目也没太关注费用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这个项目整个读下来要120万人民币，而且还是常规的理工科也不是商科。所以就是这些细节问题需要去抓住啊，就是抓的要很清楚。 这个费用应该提前能够知道吧？ 是能够知道，但是有一些学生他可能自己关注不多，或者说这个事儿可能交给中介去做了，可能也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不需要了解很多东西，等过去之后再说吧。但实际过去之后发现很多问题，对，包括甚至刚才这个我提到，比如像纽约大学，他入读的项目他都不知道是这种可能不是他的商学院，而是他的这种职业学院的项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对自己上心一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关于我们这个选择的学校，如果确定了之后后续的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除了自己要去申请签证之外呢，比如说有自己的家长要陪同一起过去啊，这样的情况哈，可能比如说给家长申请一个旅游签。旅游签。 对。就是这一点我们通常说家长的一般签证类型我们管叫 B1 B2 签证类型，或者叫 B1 B2 签证类型。B1 B2 它本身包括商务、旅游、探亲啊，它都归结为 B1 B2 的签证类型里面。那家长一般现在的美签如果是 B1 B2 的签证基本上也会给到10年的有效期啊，应该问题不大，也就是说10年之内可以多次往返啊。然后呢如果去直接去签旅游签，或者说对在美国那边并没有当地的任何的邀请函啊，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的邀请函，或者你去对吧，或者你去探亲也好，或者说去这个商务访问也好，那边可能有企业给你发邀请函，如果这些邀请都没有，直接自己独立的去签旅游签证，那其实会有一定的被拒签的风险 因为相当于你在那边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信任基础的担保啊，所以我会建议呢，如果是比如说送孩子一块出去，对吧？可能甚至早一点到美国，可能在周边转一转呀，或者说送孩子入校啊，家长也比较放心，特别是低龄的一些学生，有可能会是这样。那会建议学生先签。学生先去完成他的学生签证，通过之后拿着学生的一些身份背景，包括他签证通过的一些，然后去佐证家长这一次的出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送孩子，同时对安顿好了基本上他就回国啊，包括要提供他相应的一些国内的一些约束材料，比如说国内正常的工作啊，包括比如提供国内他所在单位的一些准假的证明，就是说你请给了你多少天假，你之后还会回来，等等这些去佐证他的约束力啊，这样 那这样会不会更麻烦呢？比如说他直接申请一个旅游签证的话，感觉上相对来说申请一个旅游签证不需要提供跟孩子相关的这种更多的证明材料的话，貌似更简单呢？ 是，就是说流程上面我们看似是更简单，但是像您提到的，如果说他没有通过旅行社，他自己的行程能不能做好？比如他对吧，在那边的所有的行程，包括往返的机票、入住的酒店，包括每一天的安排，这些行程，家长是不是能独立完成？这个可能有一些家长也会有一定困难，因为对于美国。对，可能都是孩子来帮他完成，或者说朋友帮他来去做。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不通过旅行社的这个被拒签，确实会有一定的拒签率啊，自己独立去签旅游。当然有不少人也会通过，但是也有不少人会被拒。如果这一次行程是家长在心里比较必要的，要一定去送孩子，或者说一定要走成，那我建议还是就是孩子先签，然后通过这个孩子的情况，然后来自己再去做签证。 那这个签证的话，其实对方这个签证官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就是说我们如果提供了去送孩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明的材料，他是对您的这个担心应该还是可以降低的， 对，相对会降低很多。因为其实孩子在那边就有一个佐证的材料的一个相当于信任基础的担保，对。然后其实这样去送呢，我们其实还是叫旅游签，因为他其实在那边也不存在探亲，可能也没有亲属，也不是说这个商务访问，他也没有说太多的商务的交流活动，他其实还是旅游签，但只不过比常规的我们说这种单一的旅游签证，他加了一个孩子的信任基础的一个约束力啊，因为对于成年人在旅游签呢，其实美国的驻华的使馆他主要担心的其实就是你的移民倾向，或者说能不能保证你回来。 对， 其实对于中国当下出去，其实已经不太关心你的财力，或者说你在美国那边能不能支付自己的生活的费用。对，他其实还是担心你能不能回来啊，所以就要给对方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力的理由，你肯定回来。比如你这边有正常的工作，然后也能解释清楚你这一次确实是为了送孩子而不是约束力一定不是说我国内还有房啊有车呀、这些的，这些它不叫核心的，我们管叫 strong tie， 不是这种强有力的约束力。 好，这是签证这个方面。另外在后续的还有这个体检，这个机票这个方面，像机票的话，一般像孩子们他们也会通过相关的订票的机构或旅行社这种类似的机构去做吧。 对，然后包括比如说有一些针对于学生的订票网站，比如像 Student Universe 这种网站，对，如果你出示学生证，包括出示录取啊，他可能会给你一定的折扣啊。然后在机票这块呢，可能会稍微提示一下学生，因为其实有学生还比较懂事，可能为家里省一点钱，所以说我飞的时间长一点，多转一两次机，对吧？只要我有这个，就是可能价格会便宜一些。那一定在转机的时候去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啊，就是特别是中间的时间要留够了，包括要弄清楚行李是不是挂着，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要需要确认清楚啊。比如你入关的时间，比如说最后去的学校可能是加州啊，但是我从这个西雅图去入境华盛顿去入境，对吧？然后再转机到加州，或者说再转机到洛杉矶。那在加州的这个在西雅图这个入境的时间呢，我觉得至少你要打出来3个小时左右啊，所以你就是说机票你中间的间隔一定要留够了啊，这个我觉得需要提示一下孩子啊。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还是把行程安排的越简单越好了吧。 相对来说是。 如果是考虑这个价格的因素是一方面，另外孩子的这个便利性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对，当然是，特别是如果说他没有伙伴一起走，或者说家长也不送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这点小钱就不省了。开玩笑说这个一头牛都买了，就不差一根牛绳了。 是的，如果是像有几个同学，比如说他知道的在同一个学校的入校的时间差不多的话，如果有同伴，那个是 最好的哈。 是这样，而且现在其实这个社交平台也都会比较发达， 嗯， 所以现在基本上每一所去每一所不同的美国院校的中国学生，在这一级入学的学生，基本上如果确定的话，都会加，比如说微信啊，或者 QQ 啊、 嗯、 这种群，而且他们都会组织，比如说在北京啊、上海啊，或者说这些可能一些大一点的城市，会组织这种行前的这种聚会和交流会、 嗯、 啊，互相认识一下，然后甚至也有就是一起可以去订机票，对吧？一起飞，然后甚至如果觉得互相接触还不错，可能会一起去租房子，对于研究生来说都会有可能啊。 嗯嗯，其实说到房子这一部分、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是要在出去之前就先联系好了，还是说到美国之后再找当地的联系、是需要提前到达一段时间，哪种更 更好一些，是吧？就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应该是行前做好这些准备，就是说我在出发前应该起码确定我那边的房子住处已经安顿好了、或者说已经联络好了。那对于本科生来说呢，或者说出去即将入读本科的这个已经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有很多的美国大学他会要求你在前两年必须要住在校内，就是大一大二你必须要住在校内，或者说你在年满二十周岁之前必须要住在校内，他不允许你在校外租房、如果大二结束之后，你可能会考虑比如大三大四在校外租房。在校外租房呢并不是不好，通常你要看到这个学校所在地是不是安全，比如他周围街区提供给留学生公寓的这种比较集中的地方是不是安全，对吧？如果不安全，那我觉得那或者说有一定的隐患，那我觉得就要优先考虑在校内，即便校内会贵一些，或者说它的环境条件要比校外租房要性价比要差一些啊。然后研究生呢，其实大部分可能会选择在校外租房，一个是美国的很多院校呢、特别是一些私立的不大的一些院校，他 没有那么多宿舍， 对，他没有那么多宿舍，他一定优先提供给本科生或者说博士生保证宿舍。那对于硕士生来说，如果你订的早，有可能会有；订的晚，那就没有了啊。所以他需要自己去找房子，这个通常要在行前联系好了。 这个的联系可能就是很多同学要自己去做了吗？还是说，有些国家是有相关的服务的网站和机构哈？ 基本上像美国来说呢，也会有这种单独的服务的这种，比如说平台，或者说类似于房屋的中介，或者说但是基本上其实大部分学生因为现在信息还是比较透明，比如说像一些留学的论坛呀、包括一些，其实大部分比如说上一届的学长学姐可能结束了一些转租啊，对一般都还比较方便啊，所以学生一般通过这种方式去联络。 对，我们会看到一些论坛上，像尤其是在就海外同学们的一个网站哈、可能就是在美国当地的一个网站，各种连房子、吃的、住的、用的哈，各种小板块都会有大家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另外张老师，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在入学之前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注意的环节提示吗？ 我觉得特别是学生要比较明确他的入学报到的时间，或者我们管叫新生宣讲会的时间。这个宣讲会一定不能错过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它是会告诉你在入学之后所有无论是本科的四年还是硕士的一两年过去之后的这种衣食住行学习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明会就像一个开学报道但是它会有一个国际学生的一个宣讲会。一般的学校呢会安排至少一场或两场，有的个别的会安排三场，有一些宣讲会呢甚至需要你提前去预约注册，所以这个宣讲会学生一定要注意你是不是已经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到校，什么时候参加宣讲会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学校呢它会可以提供你在入学之前在学生系统里面自助去选课如果能够提供呢，建议可以学生早一点去了解这些课程的内容，可以早一点去选，因为有一些比较火的课可能你过去之后未必能够选得上所以可以早一点选课。当然也有大部分学校呢是你新生这个报到注册新生说明会之后然后入学交完学费之后然后再去选课但是也有一些是可以提前选课 像这样的说明在拿到的这个录取的相关通知里头应该会有提示哈。 对，相关的录取通知里面一定都会有详细的说明但是有些学生还是我需要去提示，因为他可能交给这个服务机构去做了然后自己感觉就一身轻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先过去再说吧但是这些事情有很多中介他可能做得不够细致所以学生自己对所以学生自己这块一定要上心 真的是 基本上是这样 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在拿到目前这个阶段哈拿到录取通知之后以及大家在准备入学的这个阶段的一些具体的比较明显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给同学们做了一个提示哈 是的 那有其他的